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2周年盛大店庆，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荣降巨献，续保6.5折，买车售后有好礼，周末到店一起狂欢万圣节，面具斗篷全都有。大兴区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6月26日。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营体验店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外援，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揭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揭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副市长李庆林带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李庆林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各部门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时上报各部门领导及时处理，消防设施及消防设备的技术性能的维修保养和定期技术检测，发现异常及时安排维修，使设备保持完好的技术状态，确保消防安全。近日，涿州市组织收看省安全生产巡查动员暨安排部署电视电话会，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受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李庆林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地贯彻好此次会议精神，要对照标准将营检工作的具体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全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迅速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和巡查各项准备工作。连日来，一场以舞动京津冀、炫彩新涿州、喜迎党的19大为主题的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涿州市及北京周边100余支代表队的20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激情舞动，给市民带来一场精美的舞蹈盛宴，为庆祝党的19大营造了良好氛围。本届广场健身舞大赛历时3个月，经过层层选拔和激烈角逐，最终城区组12支队伍、乡镇组27支队伍顺利进入半决赛。大赛还开通了微信投票功能，让群众从参赛队伍中选出自己最喜爱的舞蹈队，最终将有20支队伍进入决赛。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

不同于刚刚我们听到等你等到我心痛那种嘶吼啊，09年的翻唱专辑大多数选择的都是女生的温柔情歌，从76年张艾嘉的惜别到03年莫文蔚的爱，巫启贤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一一诠释了。其实这是一次非常值得令人反复玩味的音乐旅程，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出这张专辑来听听。再来听到的是山口百惠，感谢你。 私のせいなら許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をこんなに苦しめたことを、私の大人をこれきり忘れて、明るい 日本的歌手山口百惠的感谢你。山口百惠在很多人的心里是永远不会老的，想起她的模样，人们的已经被生活磨砺成石头的心都会轻轻的稍微蠕动一下。可以说山口百惠是日本艺能界永远闪亮的明星了。再来听到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石头爱着的人爱海，难道时间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

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没有一首歌说得清，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也只好怪罪个性。我将问题丢给命运，点几首流行的歌，解释流行的无尽。我点一首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再点一首歌，别太快乐的，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代替你放开的手。我点一首歌，不要对唱的那些幸福，对现在的我有一点过重。最后一首歌，不要熟悉的，尤其是你别难的一些缠绵悱恻，那些对我太刺耳。 对于80后，特别是8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谢霆锋绝对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号。每一个喜欢过他甚至迷恋过他的人，真正懂得酷这个字的含义，一定是通过谢霆锋最初的那些言行举止，比如说他的衣着，他的音乐，还有他和娱乐圈相处的方式和关系等等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很酷的一个精准的体现。有的人会记得当时有某个知名的娱乐杂志和读者互动，做一个新千年最酷偶像的调查，当时谢霆锋就是以31000多票遥遥领先于当时同样红得一塌糊涂的韩国某个组合近1倍的票数。当然在2000年前后几年的时间，谢霆锋也是红透了整个华语市场，靠的不完全是他那种酷劲儿十足敢做敢说的行为，也不光是因为他和那几个女人之间说不清的情感关系，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她出色的音乐表现。再来听到的是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花还想想你，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

用英文回答 no 和 where。 也难怪小 S 对她的身材会那么的痴迷垂涎三尺，也难怪我问一下比我年长一些的女生都说费翔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梦中情人了。再来听一下苏芮《一样的月光》。 Yeah.

这是林小培的 She Knows。 从他出事故之后一直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如果听到旁边有人会说他不好的话，或者顺带把他作为典型骂明星的生活的时候，其实都会蛮难过的。的确是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没有办法为他的错误去做什么狡辩，但是我还是更多的愿意我们很多听歌的人可以拿出一颗包容的心去包容他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去感受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美好的音乐。人生都不是太过的宽容吧，太多人的生活应该都是这样，我们不够好是不是应该就不要去那么苛责别人。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乐迷给他带来这种正能量之后，他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吧。节目最后为您送上任贤齐，我是一只鱼，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能不能让你清醒，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